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叫一切谦卑愿意领受的人都得生命。主啊，谢谢你在敬拜中降下你的同在来。主啊，也求你点燃你话语的大能。主啊，在我们中间，在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愿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开启我们每一个人，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话语。主啊，也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伏在你话语大能的手下，使我们好领受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越过我们一切的软弱，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中，认为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主啊，我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那个谁，我们这样的就是说，从第五节开始哈，六章我们前面都看完了，我们从六章第五节一直呢，第六章到最后，所以呢，我们这样的就是说，每个人读一节，从那个西营碗那边哈，每个人读一节。 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讨人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甘心侍奉，好像不是主，像不是人。 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律，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帮助。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我们并不是出血气的战争，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者、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系的恶魔征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 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十六节。 拿起信心的盾牌，用来灭那恶者所有的火箭，并且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心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我为这福音的奥秘租了带。 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并我的情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 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就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 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入门恩惠。 阿门。好，谢谢。谢谢，我们呢，那个我们分几部分来看哈，那个这边呢，从第五节哈，一直到第九节哈，一直到第九节这块呢是讲啊，那个我有时候比较喜欢重复哈，认为以弗所书我们刚最先查的时候啊，大家记住它是那个一步一步下来的，你知道就像盖房子一样，先什么打地基。然后在地基顶上的时候呢再盖房子，但是呢如果你要是不看地基的时候呢，把房子中间一段插下来的时候，常常会出很大很大的错误。那我们刚才那个在敬拜中的时候，感谢神，每一次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都能想到我们信仰的根基， 刚才我们敬拜中的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凯瑟带我们敬拜的时候， 耶稣复活大能， 耶稣复活的大能哈。还有呢？还有是别人吗？有什么补充吗？荣耀归主。啊，那个刘军说什么？ 靠主得胜。 呀，你会发现离不开一样，你敬拜中你要离开了耶稣啊，你发现那圣灵的同在，他就你在那儿唱啊，唱这唱那，但是你知道圣灵来了就是要荣耀谁呢？荣耀耶稣。哈，认为这个神要是离开了耶稣就什么，就你就看就说不清道不明，每个人都可以说上帝，但你说你的上帝，我说我的上帝，你说你的神，我说我的神，但唯有道成肉身的耶稣把这位看不见的神完全的表达出来，然后呢圣灵来了呢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真认识到耶稣到底做了什么。所以你就发现非常奇妙的，所以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也开始把这个根基打清楚了。这个根基里告诉我们说什么？神在什么主耶稣基督里把一切天上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了我们，这是所有的根基，对不对？所以呢有人建议我们查以弗所书要从后往前查，如果以弗所书从后往前查的就跟别个宗教没有区别了，全部都是立功之法，但是呢我们是信主之法，所以呢以弗所书必须从前往后查。为什么呢？认为圣经里开始就告诉我们说神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呢？神就什么在主耶稣基督里已经把一切天上的福气都赐给了我们，有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这个是什么恩典？白白的。我们有没有做什么工作把耶稣从天上请下来？ 没有， 那是全然的是天父的慈爱，全然的是天父的公义，全然是天父他的性情，所以他在创世以前就在主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你要知道这是最最伟大的真理，这个地方的时候，所以我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全部都是本乎恩典。所以这个是整个以弗所书前面几章的时候反反复复强调的一件事情，而且他告诉我们成了儿女得了产业，所有的那个都借着耶稣，在我们一信的时刻，耶稣基督那个上帝就看我们为圣洁，不是你哦，不是你做到圣洁哦，没有人能做到神说的圣洁，而是说什么呢？在您信耶稣，耶稣的宝血临到你的时候，神的眼中看你就为圣洁，这个圣洁是领受的，不是做出来的。所以呢接着的时候他又什么看你为没有瑕疵，圣洁没有瑕疵，英文也叫 blameless， 没有责备的。为什么？耶稣的宝血绝对够用。所以呢你看这些全都是本乎恩，在你一信的时候就给了你，而且呢圣灵进到我们的心中，把这个圣洁放在我们的心中。圣经里说神把律法过去是什么写在石头上，现在呢当我们一信的时候，当我们真心的相信耶稣的时候，律法写在哪里？心板上，你知道吗？那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我们的心里知道神的性情，也拥有了神的性情，所以这就是神的圣洁。所以前面反反复讲完了以后，前几章大家现在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对这个真理还怀疑，说我是觉得神没全给我，我觉得神还只保留了一部分，只给了一部分，你们相信都给了吗？真的相信？你真的相信神？你已经蒙爱了吗？已经成了神的儿女，所有的神的没有留下一样好处没给我们，赐给了我们，已经赐给了我们在天上一切的福气，相信吗？相信哈，真的感谢神。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我不知道你听了以后你会是怎么样。 Amazing. Amazing, 对对对。 但是并不是都拿到，是吧？就是说你只拿到中间一小部分。 你拿到多少我先不说，那是下面说的。我先说神给没给全部。 给全部。 这是很重要一点，神有没有给了全部。常常你发现我们的祷告跟我们相信的不相配。我们的祷告常常像一个小乞丐一样说，神啊，给我吧，给我吧，我在苦难中，神啊，给我吧，帮帮我的忙吧。你发现有这个祷告跟我们的真理不相配，那不叫儿女的祷告，那个叫一个什么外人的祷告。所以呢，圣经里也叫我们胜了这个世界的是什么？信心。信什么？信耶稣基督把天上一切的福气都带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来到这个阿爸父的面前，可以来领受一切他已经赐给我们的恩典，不用哀求。所以呢，你知道吗？有好多祷告的时候，我们最后哀求完了以后，最后也没实践，我们就对父产生了一种叫做就是那个叫叫做那种那个误会，叫做那种隔阂，叫做那种那个疏远，甚至什么埋怨、发怨言。但是呢，有的时候不敢当面发，实际上都存在心里，存在心里了以后，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什么疏远。你发现人的关系哈、感谢神。那个昨天呢，罗老师跟我们罗姊妹跟我们讲的说，父母跟儿女之间的交流，有时候父母真爱儿女，但儿女会误会你，对不对？你交流了，但是我们由于是我们有时候是父母交流的方法不当，但是我们天父是完美的，是全能的、全知的，而且又至善的，会不会误会我们？会不会交流的时候有任何的不完美的地方？不会。那是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我们的不信。所以呢，以弗所书先把这个根基列完了以后，以弗所书说，你真相信我把一切的好处都赐给你们了吗？真的相信了吗？那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唯一的原因是什么？我把一切的好处都给了你，我把天上一切的荣耀都给了你，你还要贪恋那些污秽的东西吗？如果你相信我爱你的时候，你就不该像原来那样活。过去你不认识我的时候，你顺服人间的风俗，然后服在人间的风俗随波逐流，然后呢，接着的说心中运行的是邪灵，所以你不可能得上帝给我们的产业。但是他说，你今天已经信了我，然后呢，神的圣灵进到你的里边，耶稣的宝血临到你，所有的好处都给了你，难道现在你应该怎么反应？如果你真相信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接着在后面几章里头讲，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什么叫脱去旧人？凡是和圣经神的话语启示来的话语不相符的东西，悔改。这个悔改不是痛苦的，悔改不是为了得神的好处，而是神把好处都给你了，只有悔改中的时候，这些好处才能流进我们的生命，你知道吗？要不然是我们把神的祝福挡在外面，不用哀求神行道。所以圣经里说，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你要信了神，却不愿意读圣经，也不愿意知道那个新人应该是有什么样的，那你不会成长很快的，而且你还会怎么样？还会被魔鬼欺压。认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我都不跟你，我现在就没时间今天再说了。所以呢，圣经花了一些篇幅列举了一些什么叫做旧人。你会发现我们都有那些影子，有没有？有吗？主说了，过去我不跟你计较，你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如今你活过来了，活过来了，活人就要有活人的特点，活人就很有一个特点，活人可以逆，你发现有生命的可以逆流而上，然后没有生命的是随波逐流。那个看着哪儿的加拿大的那个就是说有一个叫做那个大马哈鱼哈，不是加拿大好像不叫三文鱼哈，不叫大马哈鱼，叫三文鱼，逆流而上，你们看没看过？多惊心动魄！然后呢，它那个是往高处走哦，它有生命。 有生命的就有一个特点，所以呢，你可以逆流而上。什么意思呢？今天说必须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才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什么叫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开始要什么？悔改，叫做弃绝我们过去已经习惯了那些得罪神的事情，思维要改变，行为要改变，这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必须有意识的做，他不会自然成就的。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的天然人都会这样的，别人一得罪我，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天然的条件反射，我都会怎么样？ 生气， 然后呢，会怎么样？反击，哈，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人的堕落以后的本性，对不对？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办？要谦卑啊！谦卑的表现是怎么样？如果别人得罪了你，你要怎么样？ 饶恕。 我脸给。 你要饶恕他，你要饶恕他，而且呢，不要与恶人相争。是因为神说，神不是说这样恶人做的就对了，大家都把这个当做好事，不，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你相信吗？你只管做对的事，你看我怎么做。别人没有，你要不允许别人伤害你，别人是伤害不了你。所以上帝说，认为你有生命，过去不行，今天认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可以逆流而上，所以可以走十字架的道路。得耐叫说什么？弃绝我的感受，最先开始都不好受的。在我记得有一个弟兄跟我讲的时候，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他说我一信主了以后，第一反应，我告诉他，你要刚信主的时候，还没在主里头很深的扎根的时候，你第一反应都是什么？肉体的反应，就是旧人的反应。他说我必须要用有意识的用我第二反应，说我是个基督徒，主啊，我该怎么做？当你这么一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第二本能，不是第一本能，所以那就是新生命。所以我们信了主，不能顺着肉体而行。什么意思？我原来怎么样，我还怎么样，我那样习惯，我那样舒服。对，你那样舒服，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新生命表达不出来。你要不愿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主耶稣给你在天上，给你这个所有天上属灵的福气，你得不着。为什么？因为你认为你不去拿，你不让他在你身上运行。所以呢，我现在你们去读以弗所书，你去到里头查，那里边有好多旧人的反应，你必须要跟自己征战。所以保罗说，我斗拳不是打空气，我乃是什么？我乃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你知道这跟那个，要是没有那个第一章的那个根基的时候，你发现这所有宗教都有这个特点。所有宗教都要立功，所以呢，伊斯兰教我知道他们是很认真的，他们一天至少虔诚的人至少祷告五次，这叫不叫攻克己身？叫攻克己身呢？谁愿意？他们那个，而且呢，我听田磊讲，他们有他们那个高科技的公司里有一个穆斯林哈，是那个他的同事，到了点儿他就去真洗，到厕所里要洗好了，然后呢再去祷告，一天要五次的。这个舒不舒服？有谁愿意这样做？但他都去做，为什么？他要攻克己身，认为这样能得上帝的喜悦，他得他们的上帝的喜悦，认为他们的上帝是看你这个叫做攻克己身。然后呢，我们也知道佛教真正的佛教不是拜偶像，拜偶像那是很低级的了，那都是极大的放纵私欲的，让利用这位所谓的他们的神来收买他，来那个什么，来为他办事儿哈，那都是低级。但是我是说真正的宗教，佛教的，他为了克制这个肉身的这些东西，他们要去修行，要解决这个东西，但是能不能解决呢？跟我们这个一不一样？本质的区别在哪里？ 我们有圣灵帮忙， 我们有圣灵帮忙，这是不区别。还有什么区别？ 白白的 呀，我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去讨神的喜悦，好得永生上西天，这叫立功之法。我们做这些乃是神已经给我了。神已经悦纳我了，神已经收纳我做儿子了，神已经收纳我做女儿了，所以我感恩。 我相信这样的时候，这个能力在我的身上，这个一切都在我里边了，是耶稣帮助我胜过他。所以你知道吗，这个跟那立功之法，这个叫做从得胜到得胜，从恩典到恩典，从喜乐到喜乐。为什么？已经得了，接着我就让他在我身上运行，更新就发生了，是圣灵在里边发动。我是爱神的缘故跟随，我是信神的缘故跟随。而那个不是，那个是离上帝的标准，离他们的神的标准还永远有一点距离。那个叫怎么做，它叫死刑，达不到标准。所以你看佛教里头真认真的人，你要是那个问他的时候，你说你现在有把握上西天吗，越是虔诚的他越不敢说，他已经修炼到什么里边的罪全没了。而呢穆斯林也没有，但是我们当我们真诚的相信耶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神就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已经蒙爱了，已经被接纳了，已经是儿女了。所以我们做这一切的时候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相信他在我里边，生命也给我，一定能胜过。所以我跟大家讲常常我们基督徒好夸软弱，这个没有错误，但是呢很可怜的一件事情，圣经里说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我就，他我们从来不说后半截，从来不说后半截，常常我们是叫故意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根本就没想对付他，只不过找个借口而已。其实这个亏损非常大非常大。认为什么？认为上帝给我们一切天上属灵的福气都因为我们不信这个对我们好，却放纵肉体的私欲，使我们错失了什么圣灵要给我们的那些祝福。所以呢基督徒不犯罪不是别个原因，基督徒不犯罪是因为知道那切实的伤害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听神的一切话。这多美妙，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是立功之法，乃是我的慈爱的天父来给我穿上新的圣洁的衣裳，披上里边已经圣洁了，外面也要披上圣洁的袍子，然后给我戴上什么戒指，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有权柄践踏蛇和蝎子。当你这样走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对神的信心，圣灵这位耶稣的生命就借着我们活出来了。然后接着的时候，旁边的人我们周围的人都蒙祝福，这个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但是脱还得谁去脱？自己去做，我们得靠着主去做。你不要说还有另外一种不负责任的祷告，说主啊你来拖你来做，我跟你讲那叫什么，那叫自我欺骗。主耶稣说在十字架说成了，什么意思？耶稣的工作都做完了，剩下谁来做？圣灵在里边帮助我们做，但是谁要做？我来做。所以呢我的思想不愿意更新，那就你就留着了，行为不愿意更新，那你就留着了。哈，多可怕的一件事。然后接着的时候，不光里外更新，我们这个人要更新，我们跟我们有关的关系也要更新。所以圣经里说，我们没信主以前，夫妻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说一下，信主以前夫妻关系是什么样的？我说啊，就是我喜欢嘛，我喜欢就是这样。谈恋爱的时候就是我喜欢嘛，我选了。结婚了以后呢，跟他较劲也是我喜欢嘛。认为结了婚以后发现有些事儿不让我舒服了，谈恋爱的时候什么都舒服。所以这个叫说什么呢？那个叫随着心中的喜好和什么？随着心中的喜好和肉体，就是说情欲而行，这个就叫旧人。但是新人应该怎么样？新人信主了以后，圣经给了我们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婚姻的原则。婚姻的原则就变了。婚姻的原则乃是什么？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甚至为他舍命。这个不是说我喜欢了，而是要我要体贴一下，看看我的太太她需要什么，她的情感怎么变化了，然后呢，我要她的情感我也要去关心，这是我的职责的一部分。这个叫什么？这叫新关系，这叫一个更新了的人，应该丈夫应该想的。那妻子该想什么呢？妻子要什么？顺服丈夫，除了 他让你做的是违背上帝的，违背你良心的不算，剩下的事情你就顺服他啊。你说不对，顺服他不舒服，对不起，那你就是不相信上帝了。上帝要给你一个幸福的婚姻，那你不要吗？你不要算了，你不要，你要拒绝这些东西，你就是不要，而且还要心里还有什么敬重丈夫啊，更叫人死了，顺服已经叫人死了，然后还要态度上要敬重。我看真的是，但是圣灵说，圣经神说，我帮助你做到，我保证你做到，但是谁要愿意，真的不舒服啊！真的是这些年我还是在这个更新中，但是我告诉大家，越进入这个过程之中的时候，你要说主我愿意，然后你发下配上祷告，配上那个就是说常常我们说我们要祷告什么平安无事了，我告诉你事儿大着呢，好多都没更新的地方呢，只不过你说的平安无事，只不过今天呢没有人给你气受还有饭吃，然后呢你只是说外表的顺境，但实际上这个更新，这个我们里边的这个自己跟自己的征战时时都在，你不更新你就受限制，就受什么情欲的捆绑，但你要更新，愿意更新，你就越来越得自由，认为圣灵就喜欢这个，圣灵就喜欢你得自由。你说我哪没有自由啊，我很有自由，我信主以前我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我想打他一顿还打他一顿呢，对不对，我多自由啊，但对不起，那叫罪的奴仆，你结果也不会好了的，你不会有幸福的婚姻。但是很有意思，相反的来说，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圣经里说你要有这个自由，你有一个什么爱他的自由，体贴他的自由，你有没有？如果你没有，你就是罪的奴仆，如果你要有了，那就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些丈夫们，我是觉得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了，真的是叫人得自由啊。原来的时候我给我太太送的东西呢，常常都是我喜欢的哈，然后呢送给她还叫爱她，你知道吗？然后最后也被退货。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先说做妻子的，有没有给丈夫的东西退回去过，送的礼物退回去过，有吗？小凤点头，你要退回去过吗？ 有，我有一次他们过，我是记得好像是过四十岁生日，跟他买了件挺贵的 Polo 的，他不要。 哦哦。 他说他嫌贵了。 哦哦啊！你是被退了，你是被退了。有时候我们送啊，原来也有丈夫推妻子的哈，这个我知道，妻子推丈夫的倒是蛮多的，你知道吗？我听到的就不少，你知道吗？那为什么？因为你送的东西不是他要的，礼物嘛，应该送他要的。好，我也跟他讲过，那时候我给他送的那个礼物从香港背回来了一个很重的那个用玻璃做的那个祷告的手，然后他就给我退回来，现在还摆在我的面前。那个后来我就说，然后，但是我告诉大家，我有长进。哈，神教我，现在送的东西现在不但不被退货，而且呢还越来越对关系大有帮助啊，所以日子就过得更舒服，你知道吗？过去祈求的那些东西，渴望的用自己方法没得着的，现在得的比过去还要多一些。然后呢，我也知道有一个姐妹呢分享了，就是说她的先生很爱她，年年都送花，就是那个情人节都送花，而且呢送的时候呢都送白花。送了白玫瑰，很漂亮的啊。然后呢，但是呢，好几年了，他都连续告诉他说我不喜欢白色，我喜欢红色。结果呢，最后好几年过去了，仍然是白色的玫瑰花。最后呢，他终于忍不住了，说：“好吧，那你既然喜欢白玫瑰，你自己拿回去吧，你自己用吧。”认为他喜欢红玫瑰。你看嘛，我有时候我们的耳朵啊，是不好使的。因为什么？我们被私欲蒙蔽了，我们有自己的爱好。夫妻关系中彼此，我说故意不相好的。不多，也有那种哈，那种叫做说是那上帝说那种的，上帝会收拾他的哈，那个是。但是好多的时候我们都是想要做好的，但是呢做好的过程之中呢，只是什么呢？自我为中心本身就是罪。无论你多说，你发现有好多婚姻里头最后都说我好爱这个家呀，我好爱你们，但是爱的对方极其痛苦， 对， 那你就要反省了。然后呢，当然两方的都需要婚姻是双方建造，我没有说只有一方，但是有一方先突破了就会发现关系。接着呢我们又看到说什么呢？讲儿女的关系哈，然后呢讲这些，所以呢这些关系呢都要变化，我今天就不重复了，所以我今天呢要往下看， 往下看呢，继续讲说跟雇主的关系。好，我不知道谁能帮我们从第五节读一下到第九节。哪个给我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好， 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仆人，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好，谢谢。其实圣经真的是真理，他把你跟那各种关系哈，你要诚心的讨教，有一颗谦卑的心，说主啊，这种关系我不太会处，求你教教我的时候，你神一定教我们。真的是完备的圣经哈，是神呢默示下来的，所以呢它是什么，它就是真理的表达，所以呢这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真理哈。他这个地方讲到说，当然现在有人可能会说，我们现在没有奴隶啊，我们现在没有奴隶，主也没有奴隶，当然我们今天呢有没有雇主，有没有职员，有吗？所以这个地方原则同样的真理是一个。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为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不管今天的文化怎么变，你是中国的文化，美国的文化，圣经告诉说你在单位里工作的时候，你就像服侍主一样去对待他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该归给他们的归给他们，你工作答应人家要做的，不要投机取巧，不要用那种只在那个故意的，就是说弄虚作假，只是为了瞒过人就行了。你要知道有一位神在那儿，而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不能给他丢脸，这就够了。所以你也不用给他卖命，认为父亲从来没有让我们什么，父亲从来没有把我们当做一个什么要把我们收拾到累死的地步，没有。神说了要忠心就好。什么意思？跟雇主的关系你要从一个什么，不要说哎呀我就是为了那点钱，谁给我钱多我给谁干的多哈，那不是一种关系。一种关系是说什么，我去干的时候我就祝福这个地方，然后呢公司，当然了不要把所有的命都搭进去，认为呢神给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平衡的生活，他是说什么，你该答应人家的签的合约不要亏负人，而且呢要做什么，不要就是说人前人后不一样，这不就是诚实吗？就是在老板在我也这么做，老板没在我也这么做。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还补充一点，或者有没有什么这块跟生活很近，我不知道。 如果那个他都不是跟我没关系，就是说如果他礼拜天要那个基本要加班那个， 如果礼拜天让你加班，你觉得根据这个原则你应该怎么办？ 就是敬拜时还是要去敬拜，我想敬拜完了加班是吧？是吧？ 你们说呢？你们说呢？ 我的工作是需要值班，从来星期天白天我值班的，我都不填那个。 嗯哼，你就直接就体流出来了哈。 久了人家就知道，星期天有事我就值班。 嗯，所以你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我必须要去敬拜主，那个时候你就留下那个时间哈。还有其他人有什么感受吗？你们是怎么做的？ 你是说不能全盘满意他，可是很多地方只要有那份工作，他就一天到晚就加班。 你说凡是进到这种状态里的人，他的结局会好吗？ 当然老板会把你炸死了，他也不会开。 那你所以根据这个原则是怎么样？这个根据这个原则，你应该选择什么？ 不是叫战战兢兢吗？ 你真的是那个这个惧怕战惊，战惊是怕谁呢？ 怕神吧，应该是。 这个是怕谁？这不是怕老板呢、哦？这个地方你要看准喽。这个地方是说惧怕战惊是怕谁呢？哈，是我们的主。而这个主呢，惧怕战惊跟我们想的还不太一样。这个惧怕战惊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主是我们天上的父。所以你要，我真的这个时代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中国哈，中国我听那个罗姊妹讲，中国也是好像更严重一点哈，独生子女嘛哈，儿女都不怕父母，对不对哈？反而呢，父母呢叫小皇帝哈，我看说的了哈，但是我没有切身体验，在美国是叫自由哈，虽然来说不尊敬父母。其实我们的神哈这么爱我们，从来没跟我们讲说你要不尊敬我们的神。所以圣经叫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老实说，我今天我绝对尊敬我的神，不管我今天跟他关系近到什么程度，我知道他是圣洁的上帝，我从来不放肆。我越认识他，我就越不放肆，真的是。但我不怕他，因为我知道他的慈爱真的是超过我的想象，但我尊敬他。我尊敬到什么程度？尊敬到我无法再想象，就是说对别人的人的态度，我从来没有那样。所以这个地方讲说，我们要什么？认为神的缘故，我们要在那个地方要什么？要顺服人间所有的权柄，但是是有界限的。所以呢，像刚才说的，以慧讲，真的，你要到哪儿去工作的时候，你签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尤其是做基督徒的，你要祷告。你要去找，你不要找那个地方要你命的地方，要你命的地方是有的，但是呢，你要找一个什么？你要找该归给神的归给神，该归给他的归给他。所以签完的东西哈，如果一个单位要求你说我可以随时让你加班，没有限制，你就不要去。你要签了那个，你就得那么做。你不那么做的时候，你叫违背协约，那又什么？上帝也不保护你，没办法保护你。认为这个协约契约，这叫契约。认为你自己，上帝给你有权柄，你有那样。所以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要跟着什么？我们在每一个，尤其书面达成，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背约。背约是神不喜悦的。所以呢，真的是我知道，在美国也有些公司可以说那个。我建议大家，其实我们有一位父亲很聪明，所以你要做工作去找工作也好，做什么祷告，然后你也要知道。你多了的时间干嘛去？如果你多了的时间呢，都去那个浪费了哈，还那个我看也跟那个卖命也差不多了，你知道吗？所以呢，你要多了的时间来服侍神，做神喜悦，你会发现神会给我们开很奇妙的路，啊，有的时候真有意思，有的时候呢，我们人呢哈太闲了的时候哈，你会发现不做正事儿，麻烦事就会找上身。所以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要珍惜光阴。然后另外做雇主的哈，我们中间也有做老板的哈，做老板的要怎么样呢？他说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认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这意思是说你在管理人的时候哈，不要认为自己有权柄就乱用权柄，要知道还有个更大的权柄。那个更大的权柄不是不插手的，如果你要真的是用权柄放肆的时候，他是要插手的，他是要审判的，他是要权柄越大责任也越大。所以呢，这个地方也讲，不过呢，你有权柄还真得要负责任。比如说你在公司里是一个负责的，你就不能够马马虎虎的，你还是得要照着什么规定来，照着那个来管理这些人。你要是不做管理的呢，那也是一个叫失责，也叫不负责任。好，我不知道这块跟雇主的关系哈，彼此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呢？ 似乎还是有点不清楚。 啊哈。 因为前两天我也是跟一个同事讨论，他也是在别的区，别的组查了一段，正好是，因为我们正好探讨的一段，他说就是。我们还有点争论，就是说， 要对待工作，他当然我没查到这个，他查到这个。 嗯。 他说要对待雇主就是要像扶持主一样，我似乎觉得他那个说话就是有点这个有点问题，因为当时我确实没查到这句话呢。 嗯。 不过从今天查的，你就是说相当于要扶持雇主，就是就像扶持基督一样，那相当于我们有一个偶像。我当时觉得他想说是不对，似乎我反正从这段我今天理解还是有点没分清。对，我觉得就是给大家伙都举点例子或者怎么着怎么着。 哦，对对对。 因为扶持雇主就像扶持基督一样，实际上如果你要这样理解，我当时还跟他有点 argue， 后来我觉得他似乎，我就要今天这样理解的话，他那理解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说你扶持雇主，我就按尽心尽力尽力那样理解。我说你这次能达到，你觉得就跟刚才你说那个意思是一样。但是如果是从今天的字面上，确实是他说的是对，那扶持雇主就像基督耶稣一样。但是我当时我说那个雇主怎么能跟耶稣基督比呢？是吧？我就当时心里就一种，他说的我就有一种对抗，我觉得他说的就不是真理的东西。其实你今天要查的这一段，他就是要扶持雇主，就像基督耶稣一样。那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不是因为我估计这点微妙的关系，我是还是好像似乎没有搞清楚。我知道是有区别的，还是有区别的。 你看圣经里头特别做比喻哈，做比喻的时候有时候呢，你要什么圣经呢要，我同意那个谁就说那个可见那监动已经把灵异都已经拿了，但是我们这个就是解经的问题。圣经有一句话哈特别有意思，他说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你会发现哈，有时候翻译中你要字句那么说，再举个例子，也让好多人跌倒的也是这样，比如说丈夫要不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像什么像就是教会顺服耶稣基督一样，哇！你看，你要端只看这一段的话，你就说哇，那丈夫不是跟那不是妻子就有两个主了吗？一个主是什么？耶稣，还有一个主是什么？丈夫，而他俩平等了吗？哈，其实比喻很有意思，你要在别的地方再拉出来哈，你会发现那个地方讲的是什么呢？他有例外的，耶稣基督的顺服，认为耶稣基督是完美的，我们是没有什么保留的。啊，对耶稣的顺服是没有保留，但是你看圣经里头讲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所以呢，当丈夫要给妻子出的主意，让他违背基督的教导的时候，比如说让他不信主，让他去做那个拜偶像，那么让他去撒谎，妻子要不要做？不做。还有另外呢，自己良心中受不了的那个，比如说那个丈夫让他，比如说他信心很软弱，丈夫非要吃拜让他吃拜偶像的食物，他觉得那样吃就得罪神，他要不要去做？他不要去做，认为什么？认为他的良心要那样吃，他带着疑惑吃就犯罪了，哈，得罪神了。所以你要耶稣实际上来说，顺服丈夫像顺服耶稣基督一样，是照着耶稣基督的吩咐去顺服丈夫。为什么要顺服丈夫？认为耶稣基督吩咐他这样去，而且是有界限的。那么雇主也同理，雇主呢，耶稣基督说我们为什么要顺服雇主，是因为耶稣吩咐我们要去什么顺服他。其实我们，你知道吗，再告诉大家一个奥秘，从真理角度来讲，我们比那些不信主的雇主要大。你们举个例子哈，这个真理哈，你们千万不要用来那个做那个什么哈。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那个有人来找他收税，你们还记得吗？然后呢收税的时候呢来收税的时候，然后耶稣就考彼得就来找耶稣说咱得交税呀，人家来找税交税了，耶稣就问彼得说儿子需要交税吗？你们记得彼得怎么回答的？谁能？咱们要不要找一下看那儿？那个原理很有意思。那个圣经真的要照灵义经义来，你要照字面的话，得死好多次。呵呵，真的，谢谢监动。监动其实把灵义都说出来了。我们来看看，找一下彼得的那个是在。在那个我看啊，是那个谁先找着了告诉我们哈。 早的时候我加一句啊，就是我觉得其实那个在第五节讲的就是刚才建总那个问题，我想他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区别，就是他讲的是当我们服侍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用服侍啊，可是他有一个他的修饰是他用诚实的心啊，这第五节他在第五节在讲的是说他从心里服侍，因为好像说我们这个比如说主人或者是那个雇主给了一个工作，好多时候是说心里不愿意去做，可是呢还是必须要做，因为我觉得他在里面讲了两个律，一个是属事的，里面属事的律的话我们必须要做，对吧？当雇主叫你做你必须要做，可是还有一个属灵的律，当时在属灵律的时候是要从心里做，就是像服侍神一样要全心嘛，而且是因为他我想这五六七行都有一个类似的表达，就一个第五节讲的用诚实的心，对吧？他是讲的是用心 heart， 有 heart。在第六节也讲的是说，从心里遵循，就从心里，就是说对那个，不要只在表面上做，我讲心里不愿意。 谢谢不送，也就是建东说的尽心尽力尽意的，这样就是说尽心嘛，这样诚诚实实的做啊，那个对，谢谢那个，你看那个马太福音17章24节，那个我给大家读一下，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然后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吗？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实际上耶稣说他用不用交税？ 不用。 然后呢接着怎么说，但恐怕触犯他们，或者说绊倒他们，原文是绊倒他们，你切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你知道吗，他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纳税，为什么纳税？是为了他们的好处，并不是说他必须要纳税。其实我们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的身份地位极不一样，你知道吗？在这个世上的时候，过去我们是在魔鬼的权下，是受管制的，今天我们是什么？上帝的儿女，这个身份是自由的，是什么？但是呢，这个自由不是要让我们去让别人跌倒，但是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该纳税的要纳税给他，该给该撒的给该撒，相反要做榜样，要做什么？真的是就像那个刚才就说那段话讲了，我们做工的时候不是只为了那碗饭，其实我们做工的时候是为了荣耀神，信主以后认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连做工都不一样，你知道吗？那是一个福音的机会，那是一个荣耀的机会。所以呢，真的我们要真的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哈，这个真理就是这样，我们的身份地位都不再一样了。好，我们再回来，所以呢我们要除掉几种心态哈。其实呢圣经里头这个地方呢是说那个还真的不是让我们怕那个雇主怕成这样，就是说我们自愿的从心里往外这样，我们自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爱耶稣，认为耶稣爱我们，所以我不怕，我这么做的时候不是为了升职，我这么做的时候也不是怕老板呢给我那个开除了，我这么做的时候也不是为了那个等等其他的原因哈，那个我这么做就是认为什么？爱我的主，爱我的神，哈。好，最后这一段长，这一段非常的著名的一段话哈，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哈，那个就是说这段话的话非常的我是觉得那个分量是蛮重的，引用了非常多的哈，也有很多在讲哈。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哈，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第一个他说他这个最后的时候他总结的时候他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怎么样我们才能靠主？ 我想请在座的谁那个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从软弱变刚强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是你是怎么变的，能举一点例子吗？哈，Grace 能举一下吗？具体一点的讲一个经历出来。 我总是在跟我儿子讲话的时候很惧怕，因为我老怕讲错话，因为以前呢是不怕，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然后后来呢就是然后在神面前就反正有一段时间呢我就怕讲错了，然后又伤着他们了，或者说又不在神里边了，就是老有点那个裹足不前的样子。然后直到有一天但是过了好久了，直到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一句话，是在约翰一书，他说爱既完全了，就除去了惧怕。我一想，对呀、我虽然爱我儿子圣灵充满，然后不愿意伤他，我定义要在主里边做母亲，然后跟我儿子交通，但是这个还是有怕呀，我现在不敢跟他讲话了，我原来是不会跟他讲话，想讲就讲哈，但现在呢是不讲了，但是还是有怕，我就意识到我有一个惧怕在里面。那么我就反复去读那个约翰一书的这句话，什么叫做爱既完全了，就除去了惧怕。那后来我就刚强壮胆了，然后呢我刚强壮胆以后，我就跟神祷告说，那我要除去这个惧怕，你让我当讲的时候我就要讲，你让我当教训他们的时候我就要教训他们，但是我要按你的意愿去教训他们。后来从那开始呢，我就发现我就没有了这个惧怕了。那么当去有什么事情面对，就是要去跟他，要去告诉他应该怎样做，或者说跟他讲你这个玩 game 这么长时间是不对的什么什么的，我就敢去讲了。以前我不敢讲，因为我知道我一提 game 这俩字儿，我们两个就要发生冲突。后来我就这样试着这样去做，那当然在之前肯定有好多祷告的。那我讲的时候我也尽量 make sure 我是在圣灵充满的那个状态之下，我没有情绪在里头。那就有过这样几次操练之后，我发现虽然讲的时候我刚开始还是有点惧怕，但是我还是讲了，刚强壮胆就讲了。但是我发现跟他讲完之后，他虽然也不高兴当时的时候，但是讲完了之后我知道他没事儿，他没受伤，他反而他认同我讲的东西是对的，他不一定脑子说完全同意我讲的，但是他心里边知道我是爱他的。有几次下来我就发现，哇，神你真是，你的路高过我的路，你的眼光高过我的眼光，然后我就不怕了。那现在我反正是我想跟他交通什么事情，那我肯定先去祷告，我就没有了这个惧怕。 所以你依靠主的方式是祷告哈，然后接着呢按神的话去做哈，所以这两样东西哈呀，感谢主。所以这个是叫依靠主，是靠着主啊，靠着主，一个是祷告，还有一个是什么？神的话，做照神的话行啊。还没有别人有什么 前面他说：“你们至少去吃饭的时候，不是他们说，他说你们去饭店吃饭，你们就是大家弟兄姐妹一起吃的欢天喜地，说你们有没有想过要跟这个就是那个就是这个server 就是 那个 服务员 服务生 说传福音，他说哪怕不传福音，你问他们一下你信主了没有，他说你们有没有讲过啊？然后你们就走掉了，对不对？那上个礼拜。”就是上个礼拜四讲的呢，礼拜天晚上我就带两个孩子去吃饭啊，我在那边也是很犹豫啊，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就问一下有什么关系呢，然后我就问他了，他们那个餐馆、外面还贴了福音，有个福音的、有个福音的什么就是讲座还是什么贴在外面，那我就说我看你们外面贴了一个什么福音的广告啊什么，他说是别人要来贴我就让他们贴了。那后来我就问他，那我说你信主吗？然后他说我没时间信。 然后那我就想说就打住了，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下去。就后来他说，他说我们家都是拜佛的，那我就说我其实我就也没有进行下去了，我。但是我就说我好歹我问了， 感谢主跨出那步了啊！感谢主。啊，真的，以后 那 个。 那次我问好以后，我就其实我那时候很想问牧师说，教会有没有现成的福音干章？ 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好办法哈，咱们有一个餐服团契哈，特别你们吃饭的时候，那个以辉下次可不可以把那卡拿来，你们就到时候吃完问完了以后，就给他们告诉他们小费多给点，告诉然后同时告诉他这个晚上有机会，你知道吗？那个柯宁吃饭就去抓了一条大鱼，你知道吗？去到那哪儿那个叫老真心哈去吃饭完了，那个有一天呢，突然我就接到一个电话哈，他是说那个就是叫做说是柯老师介绍我来的，我说我在想这柯老师是谁呢，我想了半天，然后最后他一说，哇，我知道了，是柯宁哈。然后呢，他是在那块做那个他叫是一个弟兄，是在那个做那个服务生的哈做。然后呢，结果柯宁吃饭的时候也是天津人，他就跟他聊，然后告诉说我们教会有这个。结果他真的是打来电话来了以后，现在是我们同工在这信主。在这受洗，现在呢还成为我们那个参服团契的很重要一个同工，然后同时呢他现在感谢主，后来呢那个身份也解决了，就在那个又去上了那个叫做 SDSU 的就是硕士。所以从那个神真的 amazing 把他带出来，要没有柯宁把他带到教会里来，他就不会有后面这个故事了。因为当年他就是身份也办不下来，也黑了，然后就在那儿去做一个服务生，然后呢结果就是因为这一个转机，然后他就开始哈，那以会我们都在一起服侍，他都亲眼见着他的转变。所以呢真的感谢神，你已经成功了一半，靠着主，这叫听到就去行道，也叫靠着主，也叫靠着主做刚强的人。好，那个下一次的时候麻烦以慧帮我们弄一点这个给大家分了，吃饭的时候到任何餐厅吃完了的时候记住多给点小费，他们生活很不容易哈，给他们点小费，然后同时说欢迎你来哈，他们要来就来，不来呢你们已经做完你们当做的工了哈，这也叫靠着主做刚强的人哈，真的不容易。有时候呢你别小看这一个问哈，这一步跨出是很大的属灵征战的，这个还没有别人，谢谢。我是觉得祷告，然后神的话听到，还有呢，呵呵，还有谁？宝元再给我们做一个。 我好像没有什么。 墨西哥， 那就跨出去呗。 嗯哼，哎呀，跨出去怎么样？感受？ 神就是还。 还不错啊，卡住了哈，没有那么严重啊，呵呵，感谢神， 还好 吧，还好哈，所以还想去呢是吧？哇，感谢神哈，所以呢是真的吗？是吧？还想去？ 那对，以后是肯定 还会再去。所以呢宣教哈，我们中间若是还没有宣教的哈，你看乐山在那宣教十年回来都美滋滋的，不过这次又没回去哈，我真的很遗憾没听了，对，以后再分享哈。好了，后来还是没有，还是想继续回去，这次好像我听那个酱跟我讲说不是，等到下次再讲哈，下次给老师点时间讲，好像这次又没进去，你想宣教宣出多大的瘾头来，你知道吗？被赶出来还要再回去，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中间呢还是要宣教哈，就是说那个还没有宣教的真的出去了以后，你看宝元回来了以后也愿意再去。 你要讲墨西哥的事情我可以给你分享，第一次 好，你去讲一个 教会的墨西哥转圈就去了，去了两次，然后我们的安吉宣教部的总理就说，哎，哪里有个医生要到中国，你要不要去啊？然后因为去过那个短宣两次，胆子就大一点，然后又去跟个医生去是做过应该会做的事情，胆子更大一点，可是还是有点害怕，可是神也是奇妙的安排，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另外一个护士在其他的城市，我说我会去哪里，我说你要不要去啊，他说我也报名了， 我说哎，怎么这么巧呢？就是说神安排了去，但是他还安排一个人陪我一块去，就他也是基督徒，但是另外一个城市，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认识同样的医生。他说那个医生是在我们开始的 doctor 在阿尔湾那边。我说哦，我们的安吉跟我说也是这个医生，所以我说神又帮我一步，就是第一次去有两个认识的人，因为通常这种团队是世界各地来的人在一起，那这次有两个人在一起就胆大了。然后第三次我就可以自己去了，就是也是第一次去了墨西哥，第一步跨出去是很重要。 你呀， 还有那个宣告呀。 宣告也很重要，那你讲一个，就做一个。 我走之前，我正好那上了两个礼拜之前是小孩放假，我带他们去巴西，那个走之前正好那个向前带我们宣告主学怎么对吧？那个都在，那然后呢，因为你在旅游当中就容易生病嘛，正好那个我女儿那个晒伤，拿冰块弄，她压着下，她身下面是我的夹克，所以结果那个夹克就湿了。我就只有那一件，就穿着那个夹克就上飞机，结果那个很冷嘛，就生病那就头很疼，然后什么我就感觉那个感冒就要起来了，生病发烧什么就起来了，然后就不停地宣告呢，到了家了以后还没好，真的就是不停地宣告，在以前来说就那不可能，那肯定要一搞至少俩礼拜。结果后来那个到是星期五，星期六就好了。那是很奇妙的。 感谢主，所以宣告神的应许，神的应许，神的话语哈，这个也是一个哈，也是一个依靠神的，依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最重要的这句话哈，我们的办法呢可以有很多很多，最重要的是做刚强的人啊。今天呢哈，我们常常说哈，有一个观念哈，今天我讲到这块就提，下面再讲军装的事儿哈。然后呢特别有意思哈，现在就讲说做刚强，咱们基督徒哈，你知道基督徒一个标志是什么？很重要一个标志是刚强。基督徒是刚强的人，基督徒的老我是软弱的人，但基督徒的心我，这个心造的人是个刚强的人。所以你发现啊，我们常常说犯罪了呢，好像基督徒犯罪是常态，好像你说哎呀，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好像我们基督徒都是心里想做好但是做不好是正常状况。我告诉你，这个不叫正常状态，这个就叫生病了的基督徒，这不是正常的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是后面那句话，正常的基督徒是什么？感谢神，靠着神我就可以，靠着耶稣我就可以脱离了。特别有意思了，我就发现这个世界这个状况大家要反省哈，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啊，有一些东西啊特别奇怪。你看那个，我从我信主那一天，我最常听见的祷告就是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软弱。可是呢我后来发现呢，我那段时间也愿意这样说，但是你知道吗，后来我才发现后面还有一句话叫我真是苦啊。但是我发现这样说的人都不太苦，认为他本来就不想刚强，他本来就不想向自己征战，本来就不想靠主刚强啊，这样多省事啊，信主跟不信主一样啊，不信主以前随着今世的风俗走，信主以后照样。然后呢你在一个地方待着，别人都看不出你是基督徒来啊，隐藏的倒很好，但是这光没发出来。圣经说我们就是光，就是眼，实际上那个，我真的告诉大家，那个对我们实在损失巨大。因为你要不尝受到得胜的喜乐，做刚强的人，我们这个信主真的就是失去很大。所以今天呢，我真的让大家回去，你再说自己软弱的时候就不对了，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属肉体的心思意念，这个叫做肉属肉。那你说属灵的意念是什么？基督在我里边而活，我今天是新造的人。他说宣告，天天要更新自己的心念，说我是新造的人。所有的软弱，凡是我们今天听到，我说你不知道的不算数，凡是你今天听到神喜悦的你没做出来的，都要悔改。 都要靠着主做出来，你没有借口，你知道吗？今天那个凯西带我们唱的歌，过去你可以说不行啊，我不行啊，凡是说我不行的，这个是活在老我里头。活在新我里应该是说，是的我不行，但是今天我是新造的人，靠着主我就什么可以，所有的罪，所有的老习惯我都可以脱离，我都可以战胜的，这才叫信主，这才叫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甚至有人说基督徒不能不犯罪，我看不出来圣经这说的，你们看到了吗？圣经说基督徒不能不犯罪吗？正常的基督徒要做刚强的人，靠着主刚强，没说我们自己什么时候犯罪，是因为我们不在主里，但是我们要回到主里就刚强了。所以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我靠着主就刚强。如果我们不变成了后半段的时候，那么你这个是不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呢，感谢神，靠着主什么要什么，靠着主的大能大力要做什么刚强的人。然后另外一点，服事，凡事哈，我还不介意大家那个，凡是你心中觉得应该去做的事儿，我还不是说别人差遣，咱们不是奴仆哈。服事这件事儿呢，还不能超越度量去服事，但是呢，这个叫羡慕善功，你知道吗？要跨出去，要跨出去。就像那个，你要是稍微就是说听讲道也好，做任何的服事神的事儿，要勇敢的去做。你不要说我不行，而是说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愿意，神就能让你成。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大家都是知道说现在传福音常常听我们传福音的果效啊，还有现在我也在宣教上，这样大家都不知道。最初的时候我陈贝在旁边可以给我做见证，我从信主那一天开始的时候生命还不怎么样的时候，就有一点热心，就是告诉别人我信主了然后呢，那我很不会讲的，第一个跟我妈妈讲了以后，跟我姐姐姐夫讲了，我妈妈就是过后不但一点都没有听，过后还跟那个陈贝讲说他是不是脑袋出问题了哈。这就是我第一次传福音，向我家人传福音的果效。那么后来的时候，我到了圣地亚哥，圣地亚哥我没认识什么人，然后呢就陈贝呢在大学的时候，研究生院的时候哈，大学也是同学，研究生院的时候也是同学，在这个地方对我们特别好，常常我们请我们去吃饭呢，我们在一起聊。我这一信主了以后呢，就开始跟他们聊，每一次传福音都争论到半夜，最后总是不欢而散。到今天他们也没信主，到今天还没信主呢。我那对朋友还没信主呢那跟我们也曾经后来邀请到教会跟我们一起，就在汉中同一个小组呢。所以你说我但是我不管那，反正我心中觉得是信主是好事，我就告诉他们，就说呗，尽我所能说呗。今天我回头看，有很多的那个不成熟的地方，你的争论，然后呢说的那道理也没给人讲透，也没有什么的。我告诉大家，但是那样的，认为我愿意做，认为我愿意传福音，神就越来越什么，给我这个有了的还要加给他。说现在传福音的话完全不是靠自己，现在传福音我越来越学会靠神了，然后呢相反的说现在就是越来越省力了哈，用不着跟别人搞到半夜去哈，然后呢也用不着争论哈，现在根本也不争论啊。你像那个去年的时候那个我的那个同学就是高中同学，在北京请我吃饭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讲了一下福音，但是他根本就是听不进去，然后还那样的，那我们就 OK 了，没有任何争论。这陈斌也是很欢欢喜喜的就这样。然后今年他主动回头来找我，现在的话已经带四个人信主了，而且呢他的姐姐呢，他告诉他信主必须除偶像，他姐姐是拜佛拜得很深的，他接着他姐姐也答应要那个就是说除偶像，而且有一些经历，已经四个人。他现在说我现在神要让我身体，你要知道他都已经癌症末期了，胰腺癌末期哦，现在还在做化疗。他说神要让我身体再好一点，我就到哈尔滨去不是到沈阳，先到沈阳，因为我们还有一些高中同学呢，他说我在那儿要找几个愿意听的人呢，要开个布道会。 哇，癌症病人呢，癌症末期呢，然后现在一跟我打电话全问的是这个属灵的事儿啊，圣经已经从什么从那个就新约全读新约我是让约翰福音往后读的，约翰福音往后的新约全读完了，现在说开始要从那个从启示不知道要从那啥从创世纪再重读，再不是要重读，要往后读，要把它读一遍，然后天天讲的说我这样跟他们传对不对呀，我现在跟他们说的这样，有一个同学来了，他说他我也认识，我们一起高中同学，他说他罪恶很深的来了看我，我跟他讲了以后他也都是心里头也说你讲的对，他说我也是那个愿意信，但是现在还不能信，再等等哈，他说这样的我就放过他了，你看他信一信主他传福音就很传多了，他就很有智慧，然后呢让他走了，然后呢这个人告诉他说那你信主了得病了要不要我回去告诉咱们的高中所有同学们，他说你不要这样，你要看谁呢对主有兴趣的时候你就告诉他我得病了我信主了，然后呢让他们来找我，你看多有智慧，我就发现哈，神的灵在他里边，而且他说他到那哪儿去他太太比他还先信主，但是呢他现在的这是上帝真的寻找那个遍地寻找那个真的是那个就是说那心存诚实的人，他那个生命的成长，现在他太太那个好多的东西哈，他说当年不信主的时候很多都是他太太那个为人处事做的那个东西让他觉得对神有很大的误会，他说他这一信主发现主真好，所以呢他也是那个你知道吗，他去食堂去吃包子哈，吃包子的时候别人算错账了，然后呢他呢多给了他一个包子，虽然才就是那么不贵的东西，但是他心里就有个提醒，就觉得这个多给他了少收了钱，所以他就反反复复算，最后他太太都跟他生气了，然后呢最后他还非要把那钱退回去，就一个包子的钱，他说不能这么做，我一定要给主做见证哈。这个人信主哈，还没受洗呢，信主还不到，他有没有一个月？ 一个月 有了吗？就是我上次说的那个啊，有一个不到两个月吧，我想两个月不到。然后呢，现在的话，那个我非常受激励，但是不是人做的，这是神做的。为什么？但是呢，这个我就说传福音呢哈，你那个地方你能看到上帝极奇妙的作为，所以呢，一定要传福音。既然你知道这是好消息，为什么不告诉人呢？那你以福音为耻吗？做刚强的人，你也要准备好被拒绝。如果你传福音不准备好被拒绝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事，认为这件事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而往往拒绝你的很可能都是你最好的朋友，甚至是你的是你的亲戚，但是你要坚持的继续的爱他们，向他传福音，而且是因为爱的缘故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中间总是有些人会继续接受。做什么事能不被拒绝不受挫折就能成功呢？做对的事的时候一定，像我女儿现在呢，她正在打工哈，正在那个做那个实习生，开始兴趣特别高啊，你知道吗？高昂啊。然后呢，那个他是做 marketing 哈，给一个 startup 公司做 marketing。上次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他就有点要转了哈。开始是信心满满哈，跟我们讲哈，然后学技巧跟人家怎么交流啊，怎么样推销。然后我第一个问他，我说你这产品怎么样？他说这个产品是好的。我说你真有信心吗？他说真有信心。那我说可做哈，不要骗人，这个东西要真好。他说真好。然后呢，第二呢，这刚开始。他说大家都不知道他哈，然后呢那我说那你就去推广嘛，只要是好东西哈，你一定哈，然后我们也嘱咐他了，说一定会遇到挫折，他没关系，他还是热火朝天做。然后前不久的时候跟我们俩讲最近的这次通话发来说，哎呀，中国有一个学中文的机会哈，终于那个说他本来都回绝他了，认为他想做这个，然后呢现在又有一个地方给他6500块钱的， 前面还有1500，有 8000块钱的钱，他就跟我们说我要去中国了哈，我想试试去中国哈，听我心里挺喜欢这个，我们心里就说这怎么改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都把这个剧了都排得很好后面，现在怎么又提到比这个还前了呢？我说得聊一聊，结果这一聊呢是怎么样呢？ 这打电话做推广哪那么容易啊，到去了都是拒绝，有的电话就给挂了，有的又拒绝他，然后到现在一笔都没做成。有一个有点希望的呢，还没有工资的，他去做实习生嘛哈，但老板说做成了给他点钱哈，然后呢他就是只有一个还有点希望，人家见了他的面还是老板带他去的啊，然后还是什么呢，还是老板的关系带他去的，你知道吗？他还说不应该算我的，但老板说到做成了就算他的，他心里也明白那不是他的，你知道吗？被拒绝，人在被拒绝的时候很容易放弃的。然后最后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后来他做了个祷告跟我们说，说主啊，现在有两个选择，那你就给我关掉一个门吧。最后的时候真给关掉一个门，他回去一问，人家说你原来说不去了，现在有钱也不能去了，所以中国去不了了，然后说我还是做吧你知道吗？做正确的事儿，只要是对的事儿，不要怕被拒绝，要继续做，所有的罪一定要对付，不要妥协，认为那些伤害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是荣耀的，我们已经被接纳了，神爱我们，不是这些罪伤害神，这些罪伤害我们，伤害我们就伤神的心，正如伤害了父伤害了孩子就让父母心里头极其的心痛，比孩子还心痛。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那个祭邪的心，你要不对付这些罪的时候，不切实的对付这些罪，永远的魔鬼会在我们身上有权势。我说这第一点，凡是我们心中知道的，你一定要下功夫。为什么没有祷告呢？因为我们常常说我不缺吃不缺穿，或者只为吃穿去祷告了。神说你要为这个祷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吃穿我都赐给你，那些都不用你求。马太福音特别讲到说，为吃穿的这些东西不用求，因为他说我知道你们的需要。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什么叫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凡是我们知道该做的这些事情，神喜悦的事，你去把它做了，摆在前面，你把它摆在前面，你试试看，神会要把多少的福要倾倒在我们的身上，而且这些福是已经给下来的，不是立功之法，不是认为说一会啊一看你做得好了就给你了赏了，不，其实呢所有信主的人给的是一样多的，但每个人信的程度不一样，领受的不一样多。你要信是有标志的，他恨恶的你就恨恶他，然后你就坚决的杜绝他，胜过他，神一定帮助你胜过，然后你的生命就会是从得胜到得胜，从荣耀到荣耀。然后呢接着的时候服侍真的要做。服侍里边的时候哈，我自从在那个服侍很多婚姻上的关系哈，我特别有意思哈，你在服侍别人的时候，有时候自我为中心的东西你就能被打破。我常常听的妻子在讲她丈夫的时候，我在服侍的过程中的时候，然后我就突然发现我也有这个问题。然后呢，陈贝说的时候我没听见，你知道吗？但是我在一个旁观者，我去听她讲她丈夫的时候，我突然我就听见说哇，我也是这样啊。然后我回去就悄悄改，当然没告诉陈贝，我就悄悄改。然后呢，有时候听到那个先生说他太太的时候呢，然后呢，我也能够从里头找着一点点的，就是说有时候神为了帮助他也会给我一些智慧，然后我就发现哇，原来还有这样想的人哈。然后你就会发现真的这个服侍中哈，我相信那个你在真心的不是为了他那个刚才那谁引用的话哈，对我最大的鼓励就是爱既完全就没有惧怕。你要服侍那个人的时候，一定不要有一个另外的打算，你一定要是就是为爱他，然后就有 power。 你技术不够没关系，你什么能力不够没关系，因为你爱他的时候，圣灵就说我给你。而且呢，他说要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得要先把你祝福。认为什么？只一个蒙祝福的人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非常奇妙的。我真的没有想到，当年的时候我很多的热心啊，做这做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的神真的是开了我很多的眼界，然后打开我的耳朵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神，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是叫做刚强的人啊。所以今天的话，我看我不知道还没有谁有什么补充，如果有没有什么，就今天这一段有没有什么补充呢？ 好，我想让那个罗姊妹哈，罗姊妹也分享一下。我相信她在服侍别人做心理问题的时候，你知道做心理医生不容易啊哈。那个罗姊妹，我说这话，但愿不得罪你哈。我发现特别好的心理医生哈，特别好的心理医生啊，那个如果不信主的话，不靠主的话，最后他自己也要得病。是吧哈，我没有说的那个太玄乎哈，好像有这么一个律哈。但是呢，你举一两个例子，你在服侍别人的过程中呢，做那个时候你也去经历神的，好吗？ 我上次好像也简单的提到了一下，就是一个警察官的女儿，她患抑郁症。患抑郁症之后呢，她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她的妈妈和她。